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前两天啊，我跟一朋友说这两口子之间吵架呀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这朋友听说呀，说你错了，我们家楼上那位大爷就不这样，人家年过七十，身子骨强着呢，棒着呢。我问这和吵架有什么关系呀？我这朋友说了，那天啊，他锻炼身体，和这位大爷聊天才知道，每次他跟老伴儿一吵架，这大爷就出去散步。今天这么健康，都是因为五十多年以来呀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户外运动。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后来我告诉这位朋友啊，这样的好处我可不想要。这天小何的妹妹两口在一块儿跟朋友吃了一顿饭，回家的路上啊，小何的妹妹又和陈星嚷嚷起来了。 我真想不到你会做出那种事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 亲爱的，我怎么了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想吧。口口声声爱我，甜言蜜语说着，可你刚才都干什么了？ 我干什么了？这些年我对你的爱从没改变过。你开心的时候，我愿意在你身边让你更快乐；你伤心的时候，我也陪在你身边让你减少忧愁。哎，你送我每件东西，我都倍加呵护。哎，我这样的好男人打着灯笼都没处找。 你别再说了，刚才我的朋友小丽都告诉我了，她和咱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止一次在桌子底下偷偷用脚踢她。你说你什么意思？ 我这是好吧好吧，我承认我确实踢他了，而且踢的还不够。 你还敢这么说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当着我的面却偷偷去踢别的女孩，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踢他是对的，因为他不止一次用脚踩了你送我那双新鞋。 这陈星也是的，话非得逼到最后才说出来，坦诚的早点说，就不会让小何妹妹气成那样了。有些夫妻恋人呢，在生活当中爱开一些小玩笑，不过这些玩笑要适度，不然的话呢，也会伤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。下边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杨宝章说的相声小段。 说笑话啊，这人人都爱说笑话，怎么呢？你要是生活当中不说笑话，就感觉到干燥无味，尤其是夫妻之间啊，有说个笑话能调剂生活。本来两口子生气了，这男的一出傻样，这女的看你的傻样就完了啊。可是有一样，你不能过火，过分了就不行了，你要低级趣味那就没意思了。我有一兄弟就爱说玩笑话，可有一样就是有点过分，两口之间呢经常说笑话。有一次是礼拜天，我兄弟去买菜了，顺便呢买了一个甲鱼，也有叫老鳖的，有叫王八的，反正甲鱼买回来了，到门口了，他想给我弟妹开个玩笑，他这个甲鱼呢没拿回家，就挂在那门鼻上了。他回去了，一见我弟妹，哎，你知道我今天在菜市碰见谁了？你碰见谁了？我碰见我们小孩的姥爷，我的岳父，碰见你爸爸了。哎，你怎么跟那一块来啊？老头走得太慢，我先来了，你赶快到门口去迎接一下。说谁对谁的娘家爹不亲呢？这我弟妹就赶快出来了，站到门口东张西望，没看着，今天这老头走得太慢了，一回头一看门鼻上挂着一架鱼，这个气就来了。今天跟我这么开玩笑啊，我爸爸来了，这是我爸爸啊，让我迎接这个。其实咱不吃这家鱼，让人偷走了都不管，就没把这家鱼摘下来，就回屋了，脸都气白了。像这个我兄弟就完了，我兄弟呢是赶尽杀绝，猛追穷打，还要往下开，他不按这适可而止，还继续往下开。哎， 你怎么不把老爷子迎接过来啊？我弟妹这个脸气得发白了，老实人也会说句笑话，什么接回来，因为你爸爸在门口上吊了，吓得我爸爸不敢来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让您笑不完。我是韩健。陈星知道小何妹妹虽然不再生气了，可是心里头肯定不好受，于是呢跟小何妹妹表了决心。 你看刚才给你气得够呛，这其中有我的责任。哎，但我保证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，肯定不会。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那要是有人问过你，你和你老婆有矛盾的时候，谁是胜利者啊？你怎么说？ 那你说胜利的应不应该是说最后一句话的那个人？ 最后一句？这最后一句应该是有理的人会把理亏的人问得无言以对。嗯，说最后一句话的是胜利者。 那这么说我就是胜利者了。我要说的最后一句就是，亲爱的，我错了。 这么一个最后一句啊？ 还告诉你一点，现在我还总结出来了家中和谐爱妻六大守则，以后我就照着这样做。 那你说给我听听。 首先是第一点，老婆永远是对的。第二点，如果老婆错了，那一定是我这个老公看错了。第三点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那一定是我这个老公想错了。 听得我心里挺高兴啊，后面的呢？ 第四点是，如果我没想错，只要老婆不认，那就是他没错。第五点是，如果老婆不认错，我还说他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最后一点就是，如果老婆认错了，请参考第一条。 这六条啊，我看行。照这么下去，陈星肯定会成为一位模范先生。其实恋人夫妻之间吵闹过后啊，平心静气下来，往往都能认识到自个儿的错误。像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《破镜重圆》就是这样，您听。 本人名叫巩汉林，如今下岗回家门，洗衣做饭我又擦地，家庭妇男操碎了心。虽说我是男子汉，可越来越像大长今。越忙还越有事。 来电话了。 哎，我听见了，来电话了，来电话了。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忙着呢吗？说你是，哎呦喂，哈哈，是二兔子。哈哈，哎，找哥哥我什么事啊？哎，兄弟你别哭啊！你说你一个大男子汉，你哭什么？又让你老婆给打了？嘿，太不像话了！哎，他打你，你就不能打他吗？什么？你打不过他？嘿。你打不过他，学哥哥我呀，挠他呀。再说了，我怎么教你的？九阴白骨爪吗？嗯，你跟我说他为什么打你？他真是什么让你做家务？呵，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，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做家务呢？啊，你就说你哥哥我吧，虽说下岗在家了，虽说你嫂子是总经理女强人，可是这家务活我是从来不干。哼，啊，这怎么会吹牛呢？说不干还就不干。哎，他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还敢打他呢。嘿嘿，哎，男人就得这样。不瞒你说，今天早上我还把离婚报告交给他了，就这么牛。哼，我跟你说实在的吧，对付老婆你就得采用哥哥我的方法。只要老婆一进家，上去就是俩嘴巴。嘿嘿，哎，俗话说得好吗？刀儿不磨要生锈，老婆不打你要落后。只要你一打， 打什么呀？ 打错电话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打错了，废什么话？呸！哎呦，快请坐。我说老佛爷呀，

真的？ 嗯。 哎，老公，如果咱要生个男孩，叫什么名啊？ 我估计生男孩，那脾气一定随你。 哦， 那是沾火就着。 没错。 所以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什么？ 神六。 神六。 拱神六，疼那就上天了。 哎，如果咱要生个女孩，叫什么名啊？ 女孩脾气一定随我、 哦、 温柔贤惠落落大方， 是啊， 而且还能勤俭持家， 嗯， 所以我就想跟她叫 什么？ 小长今。 哟，这名字好。 谢谢，光明好，词儿我写的也漂亮，听着吧。 云开了，雾散了，天空笑了，我爱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、金柱表演的小品《破镜重圆》。这夫妻两口子呀，吵架拌嘴难免的。我有一同事经常和他媳妇儿吵架，这不那回吵完之后，他媳妇儿跟他说了，我呀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跟你一刀两断啊，我这就收拾东西，我回娘家去。哦，你回娘家去？好了，行，我不拦着你啊，你怎么去呀？打车吧。来，给你打车钱给你。他媳妇儿还真接着这钱，拿回来数了数，这钱哪够啊，我回来这个打车钱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今儿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了。最后为您送上姜育恒演唱的歌曲《其实我真的在乎你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主持人韩健和编辑小新，制作叮当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我不哭，是因为心痛在先用气求助，我潇洒，是因为除了潇洒别无他途，不能表达我的痛苦，不容许犯这样的错误，失去你像失去世界一样无助，拥有你才有我该追逐的路，想哭，爱人和被爱一样铭心刻骨，好糊涂，就这样放手你和我的幸福，不能埋怨我的付出，不得不承认已经结束，远离悲伤换一条路，辛苦，谁能够苍凉一生毫不在乎？其实我真的很在乎，这辈子还有没有我的幸福？一个忍受寂寞的人，明天还能不能面对无尽的孤独？其实我真的很在乎。伤痛的人，今夜还能不能安然度过寂寞的路？受寂寞的人，明天还能不能面对我？